又有管乐， 又有弦乐， 像这样的有一些精致感的音乐，我们一定会断定这是室内乐。 是的，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精致的室内乐。我是王卓。像一些管乐器还有弦乐器的爱好者，或者乐团的管乐弦乐团员们凑在一起来摆弄一些室内乐作品的话，比如说像舒伯特他的 F 大调八重奏，或者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贝多芬的降E大调七重奏，都应该是被选上的概率很大的。不但如此呢，这些作品也确实是室内乐爱好者们家喻户晓的通俗作品。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其实他们还是很少出现的，至少是对于一些我们最熟悉的那些旋律来说，他们很少出现。那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聆听。那是在1792年的时候，只有22岁的贝多芬，他初到维也纳的身份，与其说是作曲家，倒不如说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在那个时代呢，应该说是一位键盘乐器的演奏家。不过正是因为演奏家的身份，他倒是能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钢琴独奏作品，比如像奏鸣曲，和带有钢琴室内乐作品，比如像钢琴三重奏，介绍给维也纳的音乐圈子。渐渐作为作曲家的贝多芬，也在一定范围内赢得了非常有才气的钢琴演奏家兼作曲家的口碑。不过呢，这里说的是维也纳的音乐圈子。那他是什么时候进入到维也纳的平民社会，开始在这样的一个阶层让大家知晓作曲家贝多芬的呢？那是在1800年开始的。先来听这段音乐，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听着这段音乐告诉你这样的故事。 有人说贝多芬来到维也纳好多年之后才被大众所认识吗？是啊，一定都会有一个阶段的。维也纳的平民社会真正开始知晓作曲家贝多芬应该是在1800年开始，但是在1800年的4月2号贝多芬首次面对维也纳市民的自作品音乐会在维也纳的布鲁克剧院举行，这也是贝多芬用自己创作的作品开始商业化的第一场演出。对于贝多芬成为日后受平民社会关注的音乐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音乐会上呢，演了包括像他的第一交响曲、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降 E 大调七重奏。这场音乐会的成功对于贝多芬而言是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彰显名气那么简单。他的时代正好是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法国革命、拿破仑的君临，这些都加速了平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商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作曲家而言，除了日渐萎缩的经济来源，让他们觉得那种经常出现的贵族沙龙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渐萎缩的经济来源吧，还多的就是由于富裕的平民阶层他们的音乐消费而带来的这种买卖的机会。那现实的说呢，贝多芬其实是多了一条财路，而且呢这条是来自于平民阶层的财路的收入会逐渐超越沙龙的庇护。不太清楚听众们对那场音乐会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是怎么样反应，不过呢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维也纳流行的家庭室内乐和西游曲来看，贝多芬他的这部由管乐器、弦乐器所构成的西游曲性格的乐章结构，再结合管乐的合奏还有西游曲性格的七重奏，真的是受市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已经来到了第二乐章。 130味 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在西方音乐史当中，贝多芬是一个独领风骚的名字，他的音乐作品将古典主义浪漫风格连接起来，而且将崇高的信念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音乐作品是他充满传奇而又震撼的一生。不过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很轻松的一部，这是非常著名的一首室内乐作品，他的七重奏，是弦乐与管乐的七重奏。 Thank you.

今年的戏剧节共收到89部报名作品，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65所高校、80个剧社。明天起到19号，进入中评的14部剧目将开始展演，演出将在北京九剧场和朝阳区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的多维剧场同时上演。所有演出都免费，观众需要通过北京九剧场的官方微信抢票才能进场观看。另外，今年观众可以欣赏到运用说唱形式演绎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格涅 Remix》，原创昆剧《画狐》，原创京剧《陈显窥梦》，现实题材话剧《根在草原》和《护国胡同》，对话经典名著的话剧《43次日落》等等。上一年获得了金刺猬奖的四川大学剧社还将受邀带来原创悬疑剧《W 医生的离奇死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降E大调七重奏。今天永恒的魅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贝多芬的室内乐的魅力。那这首作品在首演的时候，一方面说明贝多芬对这个作品的自信，之后呢他就联系了很多家的出版社来出版他的这部作品，而且还分为了不同的版本。另一方面呢，也说明这个作品的市场收益率真的是相当的高，具有反复利用的商业价值。当然所有这些都和这个作品受市民欢迎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降E大调七重奏是贝多芬受市民关注的第一批作品之一，也是贝多芬在世的时候最受市民欢迎的室内乐的作品。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作品，我是蒙卓，继续聆听。 的确是带有贝多芬年轻时代的感觉，对吧？是属于贝多芬的，但是呢，让我们听起来好像又觉得，哎，这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莫扎特的影子在里面。贝多芬时代面向市民的音乐会使用的场地呢，基本只有歌剧院还有剧院性质的空间。这和现代我们所每次听音乐会的音乐厅，在音响效果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八重奏、七重奏这样规模的管弦乐的室内乐，在音响效果上呢，其实更适合剧院演出的声响效果。贝多芬的这部作品和其他的室内乐作品差不多，不考究某件独奏乐器的演奏技巧的展示，而是更注重乐器间的声响和声部它们之间的这个和谐性。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样作品可能更适用于一些乐团团员们来合作演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室内乐吧。好了，那继续来聆听。那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贝多芬的另外一部室内乐作品是圆号，也叫法国号与弦乐六重奏。听到了，像耳边我们所熟悉的这个音色，这就是来自于圆号。 贝多芬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两段作品，可能很多人非常自然的会联想到莫扎特。的确是这样，莫扎特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贝多芬在他早期的管乐、弦乐、室内乐作品当中，对莫扎特既是仰慕又展开了竞争。比如像弦乐三重奏、他的钢琴五重奏、单簧管三重奏，事实上这些作品始终都无法超越莫扎特，因为这些作品面对的是莫扎特他的一些室内乐的作品。在优雅自在的一方天地当中，他可能始终和莫扎特那种浑然天成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最终莫扎特、贝多芬他放弃管乐，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转向了纯弦乐的原因之一。当然了，在室内乐的领域，他其实找到了最能代表他的说话方式，就是他的弦乐四重奏，也是无人能及。好了，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贝多芬他的两首室内乐作品。那一首是他最最著名，也是在维也纳站稳脚跟的那部作品，就是他的讲义大调弦乐与木管的七重奏。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法国号和弦乐六重奏。那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依然会在这里来为大家带来经典音乐。不过呢，明天会有两位嘉宾的到来，这也是在我们广播之声当中，也是在我们的艺术大赛里面，两位非常著名的演奏家，他们明天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乐。我是王卓，明天见。